着你的脸，我恨你，好恨你，对不起，谢谢，孤独刺着我的背。 像夜未央来往的人多

中全是你，让我投入太彻底，不是如果注定悲剧，何苦给我美丽，演出相知和别离。 情话你

下冷战的句点。我说着对不起，又让你伤了心，都是我猜忌，原来爱情没有输赢。哒哒哒哒哒哒。 只要，只要爱你。 then brings the winter. Gone to summer days of you and I.

再需要我关爱。你说爱我不能发财， 看着时间的进行。

寻找着和善的爱，好像童话里那件贝壳的小孩，到最后才了解已错过了真。 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

Don't.

桑田分不了。我只想唱这一首老情歌，愿歌声飞到你小手，但求你永远在心中。虽然你不能和我唱小手，但求你永远在心中。 总是说，我们只是。

静静的依靠，紧紧守牢，不敢漏掉一丝一毫，愿你看到。你眼睛会笑，弯成一条桥，终点却是我，永远到不了，感觉已来到，是风的呼啸，